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殿下，为何带臣来此？ 任安乐轻声问，寒夜未答，俯身上前半蹲，拍落碑上黄土。 安乐，这碑上的字是帝家家主留下的，太祖遗旨独葬于苍山，除寒帝两家后人，天下之人皆不可入。父皇曾说，皇爷爷此举荒唐肆意，给皇家留了闲话。我却知道皇爷爷这么做，只是想为自己留一处净土。 墓碑遥望晋南，那是帝北城的方向。 殿下今日带臣前来，可算违了祖制。 不会，我想让皇爷爷见见你，他老人家会很欣慰的。 寒夜声音微沉，回首望向任安乐。 安乐，我可以预见，你会陪我创大晋盛世。这世间能与我在朝堂比肩者，唯有你。 寒夜的话铿锵笃定，任安乐微微一怔，嘴角勾起微不可见的弧度。 好，殿下想说的，好像不止于此。 你锋芒过路已成事实，回京后无论你是否愿意，我都会上奏父皇，是你寻出了穆王谋反的证据。你立下首功，父皇定会厚待你。 为何？殿下应知我不愿过多介入朝廷党派之争。 任安乐蹙眉，寒夜起身行至任安乐面前，眸色深沉。 你踏入其中已成事实。安乐，我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，但我永远只能视你为友。无论你将来立下多大的功劳，我都不会将你引入东宫，成为东宫之主。 这句话意外而猝不及防，任安乐从没想到会如此快地听到这句话，至少不该是在他和寒夜历经生死荣辱与共之后。 寒夜，你与嘉宁帝原来竟是一样的吗？为何不可以？ 任安乐开口，情绪不见一点波动，瞳中倒映的青年身影渐渐模糊起来。 如果站在你面前的只是任安乐，晋南的女土匪，在他为你竭尽全力之后，你为何还能拒绝得如此彻底？ 寒夜转头，似是没有看见任安乐眉间的冷意，望向石碑上凌厉肆意的刻字，轻声道： 因为太祖，因为帝家家主，因为父皇，还有因为次元。 他没有看见背后立着的人影有片刻的僵硬。 因为太祖当初的遗旨。 这句话问得太轻，以至于寒夜没有听出身后女子话语中的嘲讽干涩。 不仅仅如此，帝子元是我这一世必须相护之人，我的太子妃，我的中宫皇后，除了帝子元，绝不会再有第二个人。 寒夜微微转头，温柔至极的声音却偏偏能说出最决绝的话语。任安乐突然想，若他只是任安乐，此时心境又该如何？可终究他从来都不只是任安乐，不只是那个在晋南之地肆意洒脱的女土匪，游戏人间的安乐寨主。如轻松一般挺拔的身影，郑重到极致的诺言，任安乐看着一尺之距的青年突然笑了起来。 殿下言重了，殿下希望安乐守臣礼， 臣绝不再逾越半步。殿下若要安乐成为朝廷之上的助理，臣亦肝脑涂地。 明明早就猜到，如果是任安乐一定会回得这般洒脱。韩烨心底苦笑，微微沉眼。 你当真愿意？ 自然。无缘做夫妻，做知己亦可。殿下，穆王之事为重，未免施将军久等，我们还是尽快回进贤城吧。 韩烨点头，和任安乐并肩而立。简宋看着二人走来，快步跟在二人身后。苍山顶峰安静宁和，韩烨突然开口：“ 安乐，你可读过大秦立国野史？”“ 小时候听老头子说过不少。”“ 渭南山之役听说过吗？” 韩烨的声音很轻，任安乐脚步一顿，微眯眼，屈指在他掌心极快划过。还未行出三步，凌厉的剑锋夹着惊雷之势从背后骤然而来，直指韩烨。顷刻之间，韩烨和任安乐同时向前跃出数米，韩烨腰中宽扇反手掷出，和任安乐背后突然拔出的长刀一齐朝来剑汇去。刀剑相撞的铿锵声不绝于耳，强盛的内劲让四周的枫叶纷纷落下，尘土飞扬。这一剑速度奇快，诡谲至极，即便是久经沙场的任安乐也在这煞气浓重、死意弥漫的剑势下微微心惊。剑出神鬼莫测，剑收轻若惊鸿。他和韩烨站定，回头看向不远处持剑而立的男子，未有意外却带了凝重和失望之色。 属下竟不知殿下您的身手如此之好。 简宋抬眼看过来，长剑触地，嘴角微勾，带了一抹自嘲。他瞳色幽深淡漠，平时温厚的面容此时看来竟是十足的邪肆恣意。任安乐叹然，数十年前群雄逐鹿之时，太祖和帝圣天曾被心腹追杀，被围困于渭南山顶，两人苦战三天三夜，破了敌方大军，取下背叛者首级，方才了结这段恩怨。如今苍山山顶只有他们三人，韩烨来苍山虽有告诫任安乐之意，但真正的目的却是围诛简宋。只是任安乐没有想到韩烨竟能如此沉得住气，在简宋拔剑之际才点穿布局。论谋略心思之深，世上恐怕无人可及。韩烨瞧了一眼地上碎成粉末的折扇，淡淡回道：“ 不及你。 我在殿下身边七年，以为最了解殿下者非我莫属，如今倒闹了个笑话。我猜到殿下今日会来苍山，也知晓殿下除了我不会再带任何侍卫前来，却不想任大人居然会成为计划里唯一的意外。哼，我自以为是以殿下心性为饵，现在看来倒是我入了殿下设的局。只是殿下以千金之躯亲自将我引出来，未免太高看我了。” 穆王坐下暗卫之首，大晋不世出的剑法天才归西，当得故如此。 韩烨向前一步，双手负于身后，沉声道。归西眉毛一挑，轻弹剑身，眯眼问：“ 殿下是何时察觉了我的身份？这七年间殿下的命令我从未违背过半点，竭尽忠诚竟还得不到殿下的信任吗？” 韩烨摇头，目光复杂：“ 不，如果孤不信任你，你怎么会成为孤身边的第一护卫，统御东宫禁卫军？若不是穆王对河堤款流入拱县之事太过忌讳，孤未必猜得到你是穆王的人。从孤入穆天府第一晚遇刺开始，孤便知晓身边必有背叛之人。刺客来得太及时，不为取孤之命，只是为了震慑孤，想必也是你的受益。” 归西收起玩笑之意，正色道：“ 我入东宫七年，殿下处处厚待，与我有知遇之恩。 可你依然背叛了孤。 殿下在穆天府时，事事吩咐长清院书，又将安抚灾民之事交给任大人，一直将我附于身边，想必是早就防着我了。就连夜袭赵家庄也是如此。殿下借我之口，将消息传到了钟礼文手中。是我对自己过于自信，亲手毁了穆王爷的布局。施将军在城外守了两日，防的根本就不是钟礼文，而是我。 若不是密信，我也不能确信背叛之人便是你。 寒夜微顿，望向归西，隐有怒火。 为何？难道孤还不够信任你，对你不够推心置腹？ 都不是。殿下，十年前我垂危之际被穆王爷所救，从此便入王府为其暗卫之首，七年前领命到殿下身边，唯此一生，只为还一命之恩。归西答应助穆王登上大晋储君之位。 归西拔起长剑，眉峰坚韧如初。 殿下之德足以让天下之士相护，只可惜归西从一开始所助之人便不是殿下。只要殿下交出拱县账簿，归西不会伤殿下半分，也算全了你我主仆七年情谊。 归西的声音认真诚恳，一如这七年生死与共，荣辱相系。寒夜突然有些感慨，开口说道： 没有，孤身上没有账簿。 归西神色微变，终于凝重起来： 怎么可能？如此重要的东西，殿下怎么会不带在身上？ 既然苍山是引你出来的局，孤自然不会将穆王谋反的唯一证据带在身上。一日前，孤离开进贤城之际，已将账簿交给郑言，此时证据应该被送到尚书房了。 哼，不愧是殿下，算无一策，我察之远矣。让禁卫军出来吧，殿下将我困于此处，想必整座苍山都已成了殿下手中的棋局。 苍山之巅只有我们三人。 一直在旁边打着哈欠看得津津有味的任安乐嘴角一僵，难以置信地转头朝寒夜看去。这是什么话？归西乃一代剑术高手，剑法超绝，他这个太子殿下算无一策，怎么会忘记在苍山布下重兵围剿这个穆王心腹？难道还指望他一个弱女子挺身而出不成？即便是一直神色淡然的归西亦是一怔，他神色复杂地朝寒夜望去。 殿下何必如此？ 你为孤效力七年，无论你是为何而来，除了穆天府之行，不曾危害过孤半分。若你今日能闯下山去，便是你命不该绝。若你赢不了孤，苍山多一位剑侠孤魂陪伴太祖，亦可。 寒夜解下隐于剑上的软剑，内力注入，长剑发出清越的剑光，直指归西。 自孤从漠北疆场归来后，已有五年不曾用过此剑。归西，陪孤一战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